知道这竟是结局。 网上有个关于初老症的帖子，里面写了很多初老症的症状，比如说喜欢出门散步晒太阳，喜欢去有回忆的地方，买东西开始讲究性价比和舒适度了，也不在人多的地方凑热闹了，更喜欢一个人清静，很多人都对号入座，感觉说中了自己，经常把自己老了折腾不动了挂在嘴边，还给初老症加了很多的内容，比如年纪大了爱不动了，只要相处舒服就可以结婚了。每当看到这样的评论呢，我都会觉得蛮悲观的，有的人既不懂得爱情也不懂得岁月，所以真的有一定要结婚的年纪吗？欢迎你和我一起来聊一聊，到了结婚年纪却依然单身的你，想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呢？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，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，我想我会一直孤单，这样孤单一辈子。天空越蔚蓝，越怕抬头看，电影越圆满，就越觉得伤。 竟然看了一个演讲，叫做成功的关键不是智商，而是毅力。其实以我们大多数人的努力程度，都谈不上拼天分的时候。一个人能不能成功，不在于是不是熬夜学习了一整个晚上，而是在于我们有没有拥有恒久不变的毅力。专家表示说，人的学习能力是随着努力程度变化的，毅力才是打开成功大门的钥匙。所以我们没有成功，是不是因为少了一点毅力呢？ 如告知某一些的恋爱结果会心伤，曾愉快，一丝何妨？如告知我的一些感觉你不会欣赏，谁共你一般思想？不知哪里风向，又传来了花香。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，一人有一个梦想，两人热爱渐迷惘，三人有三种爱找各自理想，一人变心会受伤，两人愿意没惆怅，三人痛苦恋爱不再问事实与 知道你的上一段感情教会了你一些什么？冷漠让主动变得廉价，一厢情愿就愿赌服输，往事不回头，未来不将就。不要和消耗你的人在一起，也不要做消耗别人的那一个人。也永远不要在人前示弱，让自己变珍贵的方法，其实只有努力才能够改变自己。好好的经营自己，站在新的高度，就会拥抱更美的风景，你说呢？

雨，那是孤单的屋檐。秋叶飘落思念的红颜，冬雪转眼又是一 是失恋了之后呢，酗酒抽烟，考砸了之后呢，就闷闷不乐，伤心难过呢，就开始自暴自弃，总觉得以后都迈不过这难关了，也怪没有人懂自己，没有人陪自己。可是到最后呢，可能就因为吃到了喜欢吃的，或者是去了一个喜欢的地方散心，烦恼就一扫而光了。

周华健有一首歌叫《难念的经》，是《天龙八部》的主题曲，这首歌就很经典，而且这部电视剧也很经典。还有就是刘德华的《笨小孩》，我觉得也很经典。 经典就是一件事物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丧失掉它曾经的价值，无论是曾经的发生、现在的发生，或者是未来的发生，在你看到听到你都觉得它经久不衰。五月天的所有歌曲都很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我发现生活当中有一类人呢，是值得我们去珍惜的。吃火锅的时候，他会一直在旁边帮我们一起涮肉、涮菜；烤肉的时候，会帮大家一起烤肉；唱歌的时候呢，会一直帮大家点歌。旅行的时候也一直帮大家拍照。我觉得这种凡事照顾着大家的人都是天使，一定要好好珍惜。如果你的朋友当中有这么一个人的话，真的是幸福哭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。乐乐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